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一晚的三不管啦。咁逢星期一晚咧，就总会咧有大量的新闻题材咧同大家讨论嘅。咁因为咧就香港人呢四个月的生活节奏咧，就系、是、逢星期六日就系、是、上街抗争。咁啊，抗争就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呢啲社会新闻啦，或者系一啲嘅警察的暴力啦，甚至系之后的政治人物的解說啦，或者是官方的一些政治表態的出現咁樣。咁啊，今日咧就最轟動嘅，當然咧就係我相信成為一個國際新聞的頭條啊，就是警察道歉，唔係因為呢個示威者的問題，而係因為咧根據佢今日記者會所講啊，啲水就唔覺意就射咗啲去呢個清真寺的門口。咁咧就結果就嗱，如果係好似呢個印巴裔嘅呢個科技及商業罪案調查科嘅呢個阿莫探員所講，莫警司所咁講係唔覺意有啲水射咗入去，咁啊唔需要勞師動眾。琴日夜晚黑就先由呢個油尖旺嘅指揮官同埋呢個 PPRB 嘅呢個大師姐短袖衫嘅呢個余警官入去做五分鐘嘅呢個清潔 show 啦，係嘛？攞住啲桶啊，攞住毛巾咁樣，咁啊諗住清潔 show 做完啦，點知今日再嚟個大龍鳳添，就由呢個龜叔嘅林鄭月娥就拉登嘅一個處於拉登狀態，匿喺呢個托拉博拉山洞嘅拉登咁樣，就竟然就捐出呢個禮賓府，就去尖沙咀添喎，仲要高危地區嚟噶嘛，係嘛？咁咧就係同呢個盧偉聰同埋呢個印巴嘅警官咧，就去向呢個伊斯蘭嘅教長道歉。咁啊，閉門道歉呢、這個公開就死不認錯，咁就閉門道歉。咁啊，大家睇睇咧，就究竟呢件事嘅來龍去脈係乜嘢？嗱，我想話俾大家聽，同今日節目嘅標題一樣，係警方刻意唔係用水，係用化武嗰啲藍色水射中之後，你問一下變咗藍精靈嘅呢個穆罕祖卡尼。前印度商會會長 Michael Chukani 的哥哥，你就知道是什麼來的，那些是混了催淚水的一些化武來的。那麼大家看清楚是怎樣射的，我就找了大紀元一段片拍得很清楚的給大家看看。大家看到了，現在在這個彌敦道上面隔離黑色的就是這個鋭部的裝甲車負責偵察。那麼大家看到鋭部偵察車呢就已經向前一路向前就超越了呢個藍色的水炮車。好啦，跟住就去到呢、這個差唔多到呢個清真寺啦。咁然後咧就第一波嘅攻擊咧，大家就會見到啦。咁然後跟住就會再出現咧，就係、是、第二波嘅攻擊咁樣嘅。嗱，大家如果有現場裏邊睇得到嘅咧，你就知道咧喺前邊啊，第一波攻擊啦，第二下啦，跟住。就係咩咧？係追住企喺呢個清真寺門口，譚文豪議員啦、記者啦，同埋一啲咧係保護清真寺嘅伊斯蘭信徒。咁啊，呢個絕對唔係好似呢個莫警員口中所講嘅呢啲啲水唔覺意射中咗嗰個清真寺嘅大門。咁啊，大家嗱睇得好清楚啦，係兩次嘅射擊。咁啊，仲要有車裏邊有一個警長作為呢個觀察員嘅噃，大家仲要留意喎，係 before 呢一個嘅水炮車去進襲呢個清真寺之前咧，係有警方最新嘅鋭部裝甲車喺前邊作偵察嘅，嗱係一個 team 咁樣出擊嘅，其實咁就唔係大家想象中兵荒馬亂，然後喺電光火石之間負責操控呢個水炮嘅人咧就射錯咗。我覺得負責 操炮手啊，呢、這個叫做、香港特區之光啊，呢、這個警隊之光嘅操炮手咧，佢唔係特登射清真寺都好啦，佢係特登射清真寺門口嗰啲人，呢、這個就相當清楚噶啦。咁係咪公報私仇咧？嗰度現場係冇示威者，第一，第二，嗰度係冇任何嘅口中警察口中所謂嘅暴徒。用任何的暴力行為去衝擊警方，大家企喺度嘅啫。其實大家睇得好清楚啦，係冇人當時成條街係冇示威者嘅啦，已經係。就算你話水炮車裏邊嘅警長睇唔到， 前面锐步装甲车里面的速龙看不看到啊？一定看到，那个是装甲车，装甲车那个观景窗是四方八面的，其实如果入过去看过你就会知道，所以一定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他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是谭文豪，不是穆罕·楚卡尼，是谭文豪，一定最能够现场 identify 到的人。记者戴晒猪嘴，戴晒头盔，就算没有戴头盔，没有戴这个猪嘴的记者，究竟这么短时间可不可以 identify 到是谁呢？没有可能。最快 identify 到那个都不是穆罕·楚卡尼，其实是谭文豪。这个就是警方的私了而导致攻击清真寺了。我说的是因为警方的私了而导致攻击清真寺，所以谭文豪不用抑郁，你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因为你站在清真寺门口就引发了这个国际大灾难，还有警队首次道歉，还有林郑月娥闭门道歉。那究竟一路道下去会怎样呢？我告诉你，很快警察会独立调查警察的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跨过了第一个门槛。大家以为今天这件事是小事，在国际来说不是大事，其实虽然推了上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是警队摆出一个低姿态去对那些受到警方在驱散示威者里面的暴力武器伤害的人道歉。还有商户啊，还有教堂啊，圣安德烈堂啊，一样是种蓝色水的，其实是。所以大家坚持，我就是说一定会看到黑警怎样扑街的，其实 No doubt 这件事。今次是一个意外又好，或者是一个叫做横行霸道之后自设陷阱自己中伏的事件来的。你大家想回头，清真寺成为这个新闻焦点是怎来的呢？是因为两日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这个雅兰里被暴徒袭击，凶徒买凶，后面幕后黑手买凶袭击这个岑子杰，而其中现场消息说袭击者里面是有南亚裔的刀手。那重要是什么？重要是要大家认清楚岑子杰倒地周身血泊，倒卧血泊之中这样的场面，是达到一个最大的恐怖效果，令到大家星期日不敢出来。都不够，整多剂22岁大陆仔来香港汤肚事件，在大埔对一个19岁在派传单的年轻人用水果刀、生果刀戒颈汤肚，两单加上你说恐不恐怖呢？其实很恐怖，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已经跨过了个门槛，由恐惧变成愤怒。结果当日在这个星期日在尖沙咀出现的群众是近蒙面法以来最多，我觉得是多过蒙面法通过之后的日绝对是受这个暴力，岑子杰被暴力袭击和这个大埔连农场的青年是被这个凶徒汤徒两件事所影响所刺激出来的。大家就见到有人带风向，就说要向这个重庆大厦和清真寺复仇，当时连登已经讲了大家绝对不要这样做。咁亦都咧，好多嘅人出嚟呼籲，包括融樂會嘅社工啊、黃姓嘅社工黃慧芬啊等等呢啲，就係咧去聯絡咗佢哋，因為服務嗰啲係少數族裔啊嘛，咁亦都有少數族裔嘅社工啦，亦都有少數族裔嘅一啲商人咧，咁就再加埋呢個棟篤笑嘅阿 V 咧，就喺呢個重慶大廈嗰度咧，就一早咧就喺度派冰水，咁咧俾各位遊行人士，因為我大約12:30已經見到重慶大廈門口已經係聚集咗好多市民喺度，咁啊同佢哋打招呼啊，氣氛係相當融洽嘅。雖然阿 V 隔離嗰兩個派水嘅咧，其實係著住淺藍色 I Love Hong Kong 嘅撐警 T 恤嘅，不過大家嗰個 moment 我諗都唔太計較，亦都冇所謂啦咁啊。咁啊，亦都有示威者真係咧就企喺呢個清真寺門口咧，就攞住個牌，就係講咧我哋係同呢個 V Connect， 即係同呢個嘅南亞裔的朋友和伊斯蘭的朋友呢是我們的同路人，所以清真寺才成為一個焦點。大家記住是跟岑子傑被襲是有關的。好了，結果任何一個負責現場西九龍總指揮是吧，卓 Sir 沒理由不看過這些新聞吧， 警察的情報啊等等的組織事先收集了，知道清真寺一個重點。如果警方這個指揮官說射水是為了保護清真寺的話，那就真的恭喜他了、都知道要重點保護了吧，示威者都覺得要重點保護了，何況警方。所以你說操作這個水炮車，包括在前面進行偵察的鋭部裝甲車的警員，是沒有可能不知道清真寺是今日重點保護的地點，一定在警隊星期日的 deployment 之前的 briefing 裏面一定講曬嘅，呢個問都唔使問嘅啦，係嘛？我唔需要咩內鬼啊、卧底，喺 briefing 裏面指揮官一定會清楚交代嘅。重慶大廈同埋呢個嘅尖沙咀嘅清真寺，結果就做出個大頭佛。呢個大頭佛係因為私了，係警察私了，一見到譚文豪就著射佢。是吗？隔离的记者都是黑记来的照射。结果我想白头佬这个Mohan Chukani就看下去，入面那个警察就当了他是那些叫做爱护孩子那些，不知道有没有黄背心啦这样。那当日他应该就穿了一个深蓝色的 polo shirt 的。那么结果就射完之后就变成蓝精灵。出来见记者怒斥警察的时候，即刻穿了一件黄 T, 醒目了。由纯种蓝丝。可能警察覺得他都不夠藍，因為這個人是出席過撐警大會的，其實那不夠藍的都覺得他就幫他加持，整到他整頭都藍了，就不單止變成藍精靈，有聽眾就還抵死，就變成阿凡達。那變成阿凡達之後呢，那就穿回一件 黃色 T 恤出來抗爭了。那當然我們沒有所謂的，你要轉態歡迎之至，亦都希望呢不要說兩句就說、我接受警方道歉，那然後就大家香港沒事，千萬不要這樣做，是吗？直至到警方私下赔偿。喂大佬，我一个身为一个回教徒，一个教这个印度这个民间的一组织的前领导人物，印度裔的人士的领袖人物，是吗？无厘头给你那些化武攻击，喂大佬，那些不是水来的，告诉你，那些蓝色水你问一下 Mohan Chukani 你就知道，是哪到要入去清洁都不得止，还要入医院搞定的。所以呢啲咁嘅嘢，大家唔好俾警方誤導啊！我再講一次，嗰啲係化學武器嚟噶。仲有啊，九龍公園一路狂放催淚彈呢啲行為，好多雀仔係受到影響噶。琴日大家睇到嘅，有啲白鴿隻眼腫到好似潤腸咁樣，有啲市民好細心，將啲礦泉水倒咗落個水蓋嗰度，幫佢 rinse 去洗嗰隻眼。你咪睇到呢啲香港人嘅質素咯。even 一隻白鴿俾呢啲咁嘅化武影響。你看看香港有没有一个叫做动物组织 SPCA 出来讲过一句说话，警察到现在放了几千个催泪弹，猫、狗、雀鸟，喂大佬，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3年狂放催泪弹震暴，是死了很多动物的。还有两个月前的自然杂志 Nature 已经讲了，是由科学家寫的一本專業的雜誌投稿，就是說香港和法國的警察，鎮暴警察狂放催淚彈，濫用催淚彈的後遺症是相當嚴重。有沒有一個環保組織平時經常叫我們熄燈日什麼春春，到今日有沒有一個 NGO 的環保組織出過聲啊？仆街黃錦星有沒有出過聲啊？黃錦星的正座來自環境 NGO 的，呢啲政座有冇出過聲啊？一句都唔敢講。點解啊？因為收緊環保基金嘅資助，呢啲咪撲街咯？你以為國際 NGO 撲街，香港啲 NGO 仲撲街？我話俾你聽，射咗幾千發催淚彈啊，已經係對環境造成嘅污染，冇人講過一句。喺元朗催淚彈射去老人院下邊，有冇警察出嚟道歉啊？抗俊宇喺度大鬧嗰陣時，有冇個警察出嚟道歉啊？點解而家？射咗人哋伊斯蘭嘅清真寺嗰棟大門嗰棟樓梯，就要特首入去25分鐘道歉啊！撲你個街！你睇下呢個就係香港社會啦。好啦，呢、這個刻意攻擊背後點解搞到咁大鑊呢？眾說紛雲，好多個講法。但係我想話俾大家聽， 有人話：喂，會唔會係因為已經變咗國際新聞？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呢、這個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全部上曬，會唔會令到呢個伊斯蘭國家大怒，然後咧就襲擊香港恐襲啊等等？呢啲就網民自己搞笑嘅啫。呢、這個叫做伊斯蘭 phobia，Islamic phobia 咧，就好多時咧就係只係存在喺葉劉呢類水平嘅人身上。就會叫特首快啲出嚟認錯。今朝第一個撲出嚟叫阿張建宗認錯，咪葉劉咯。呢啲就係不學無術 ，Islamic phobia 就係覺得所有伊斯蘭教徒都係 ISIS 喺佢眼中啊。佢唔知道伊斯蘭香港嘅300,000伊斯蘭信徒，有跟隨英軍嚟嘅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嘅回教徒，亦都係有嚟自呢個嘅南亞嘅尼泊爾嘅回教徒。南亞都唔少添啊，尼泊爾都大部分係呢個 Hindus 嘅，咁啊呢個嘅亦都係有呢個嘅印尼嘅工人嘅回教徒，亦都有好多嚟自係中亞其他國家，乜都有，係嘛？咁咧嗰個種族氛圍亦都好唔同，同呢個嘅所謂而家去興起嘅極端伊斯蘭組織，所以呢啲咧就係白痴嚟嘅。我唔信林鄭係因為呢個得罪伊斯蘭國家恐襲。怕恐襲，你想想中共在新疆100,000將維吾爾族的回教徒放進去集中營，跟住去拆了，你看個專題報導中國迫害宗教一個網站叫做寒冬，寒冬每一次報導就是什麼，將那個清真寺上面那個洋葱頭拆了，即是那個 Mosque 其實不是叫 Temple 的差佬，那些叫做伊斯蘭的清真寺、他們那個的教長啊，不是叫做 manager 的，還有不學無術的製進仔就是這樣，那個圓頂上面那個標誌，新月標誌都拆了它。那你想想，他自己在維吾爾族在新疆做這種事，他都不怕伊斯蘭國家的抵制，你都知道世界上的伊斯蘭國家是多麼撲街，是多麼唯利是圖，包括中東那些酋長國，沙地阿拉伯、這個阿聯酋、卡塔爾等等，這些有錢的酋長國有沒有為新疆的回教徒說過一句說話？唯一說來說去現在都收了聲的土耳其，為什麼？因為那些被迫害的維吾爾族實際上就是土耳其的兄弟來的，都是屬於 Turks 特厥族，都不出聲。你不要說其他那些，包括馬來西亞、印尼這些東南亞的回教國家，所以你話佢因為驚得罪咗呢啲回教國家，回教國家就群起杯葛香港才不是。我話俾你聽，但係琴晚先揾呢個油尖旺景區，再加呢個余大師姐，再加埋呢個鄭永信上門，半恐嚇呢個 Mohan Chokhani， 叫佢小心啲講嘢，唔好俾人俾奸人所成，係嘛？已經係知道要後幕後嘅國黨國機器已經撳一掣，如果唔係點會民建聯再加警察先得㗎？足手指毛都知啦，鄭永信呢條友除咗派福袋之外，其他乜都唔做噶嘛。好啦，即係話油尖旺嘅巴坦印度社區根本就係民建聯嘅支持者嚟噶，佢哋亦都係撐警人士嚟噶。你要記住，唔係所有嘅南亞裔都係底層嘅，有啲係權貴階層，呢啲係親建制嘅。其實好啦，呢扎過去有一個叫做好似叫馬力啊，我記得油尖旺嘅呢、這個。少數族裔嘅一個支持者嘅領袖嚟嘅，其實就係民建聯嘅，其實就係靠呢個人去攞嗰啲嘅油尖旺嘅呢啲嘅南亞裔嘅選票嘅，所以歪鄭永信去同呢個嘅Mohan Chokhani 咧去照廢，因為個後邊個老細中聯辦撳 Q 咗掣啦嘛，以鄭永信咁懶，點會走上去撳掣走去拜會呢、這個煮咖喱咧？係嘛？好啦。然後點解唔得咧？就係評估過唔得，大件事。大件事不在於 ISIS 恐襲或者其他伊斯蘭國家本身會走嚟轟炸呢個中共，中共才不會理佢，大把大把銀紙掟佢，起呢個利雅得高鐵搞掂，係嘛？不斷磅水，不斷去呢個回教國家嗰度，大馬東海岸鐵路減三分一造價，即刻收口，係嘛？馬提爾都收口啦。好啦。呢件事點解咩咧？其實係影響香港喺一帶一路嘅融資項目。一帶一路裏邊好多國家都係回教國家，而香港係以喺曾俊華年代 已經開始推動所謂的伊斯蘭債券，因為伊斯蘭債券呢它那個的產品設計呢就跟這個一般的這個我們的投資產品的債券是不同的，因為它不可以靠收利息的教規來的，所以要符合個教規要特登設計一些產品，一直推動所謂的伊斯蘭債券。還有什麼，就是這個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包裝然後推向這些伊斯蘭國家融資，這個就是香港的角色。所以你問我擁林鄭，林鄭你見到今天那個這樣的即係黑口黑面咁嘅樣去道歉，你講佢自己想做嘅咩？梗係唔想啦！佢諗住擁 Q 咗，琴日擁咗呢個油尖旺警察指揮官去，攞住五分鐘去抹欄杆就已經完嘅啦嘛個 show。大佬市民清潔完之後五個鐘，警察先去，係咪做 show 都懶過人做五分鐘？仲要你見到警察喺度 selfie 大佬，喺人哋個寺院門口，一手揸住個桶，一手喺度 selfie。你有冇見過咁低嘅藝盡仔咧？真係，係咪？你連做 show 都唔擺個心落去，即係話不情不願，成件事都係不情不願。到今日，林鄭出馬都係不情不願，仲要一哥盧偉聰再加埋林鄭，係六月以嚟啊，兩個一齊道歉係第一次啫，其實係2000多人被捕。是吗？成几十人被起诉暴动罪，接近100人起诉暴动罪，自杀的不计其数，浮尸不计其数。有没有见过两个一起跟香港人道歉？有没有啊？你说。所以你问后面不是中共要他道歉，打死我都不信。但是中共要他道歉的原因不在于他怕得罪这些所谓回教国家的政治关系，而是在于一带一路的融资。这个就是后面的安排。横掂盧偉聰、林鄭呢啲叫做咩啊？用完即棄，真係 condom 式嘅人物嚟噶啦，已經係隨時棄得噶啦。盧偉聰就要交棒啦，夠鐘退休啦。林鄭隨時落台，有人而家盛傳11月區選之前落台，最後尾挽救建制派大敗嘅一個所謂嘅良方咁樣。咁啊，乜嘢核突嘢？反蒙面法好，宵禁令好，記者發牌好。揾曬佢做噶啦，一定會，因為用完就劈，用完就劈噶啦。咁你睇到啦，呢個咁嘅情況。如果今次係一個 benchmark， 嗱個 consequence 係咩咧？個 consequence 就係香港人唔會認為警察同埋林鄭做得啱，香港人只會問點解唔向我哋道歉。所以我就係話。那個是一個骨牌倒下來的先兆。如果一個正常的香港人今天7月21號到現在是吧90多天，然後襲擊記者那位小牛農場的老闆拍了片的，有沒有協助調查？有沒有拘捕？不要說起訴，香港人的要求已經很低嘅啦，其實有冇起訴啊？俾撈訪問嗰個打人嗰個揸住碌棍嗰個白頭佬喺撐警集會講過，俾撈接受訪問，跟住再影到佢拿住碌棍打人嘅證據確鑿啦，係嘛？當日肯定係暴動啦，如果係咁，係嘛？正常應該掹槍打嘅喎，但係兩個軍裝另一面走喎，點解啊？佢話因為危險喎。咁如果危險唔係掹槍打，係咩？荃灣嗰陣時近距離開槍打嘅喎要。所以我就話香港人，你道歉就啱啦。呢個就係崩塌嘅先兆，呢個係崩塌嘅先兆。就算你乜絲都好，嗰、那個無輕錯卡尼就係藍絲嚟。而家乜絲都好，都覺得差佬係完全出曬位，完全係不可理喻啦。已經係呢件攻擊清真寺事件，最重要係話到俾全世界聽，香港嘅警察。已經是比起解放軍是更嚴重、更嚴重地去侵犯任何建築物、任何的市民，站在路邊，什麼都沒有，他都可以射你。今日警方還大言不慚，總之你在現場就可以了，你在集會現場出現就可以打你了。好了，究竟他為什麼在集會現場出現？不用問的，我可以是路過，可以是剛剛下車，我聽不到你廣播， 你不可以在現場你就即刻假設我是暴徒，而家警察的假設就是這樣，所以可以用藍色水近距離射你。你看昨天有段片更噁心，為什麼？防暴收隊被人罵，跟住落車掹催淚手榴彈掟掟中那個記者，女記者，然後在個頭那裡，在個頭白色帽掉下來，然後跟住上車走人。我想問一下抌呢個催淚彈嗰位朋友，係嘛？呢位黑警朋友，你唔好講話你為咗震暴啊！呢、這個絕對嗰個係記者嚟噶，呢、這個唔係震暴，因為你掟完個催淚彈，你要上車走噶啦。其實係，如果你震暴，你應該留喺現場啊！呢、這個咪就係私了咯。好多人話示威者好暴力，私了成日裝修嗰啲中資機構，係嘛？小米變咗飯焦，煲得勁咧就係啲火勁咧就係變咗飯焦，係嘛？唔啱，我想問下大家睇翻曬嗰啲片，臨走向將催淚彈掟向市民，近距離噴焦，近距離用藍色嘅呢啲化武去攻擊清真寺，攻擊企喺清真寺前邊嘅市民，係嘛？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林鄭口風就已經轉緊，黑警睇路啦！我話俾你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我講解俾大家聽點解黑警要睇路，同埋。如果重組警隊的方向應該是怎麼做。 Very good.